节拍，欢迎来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冲辉。那尽管一周的工作到今天的时候呢，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疲惫啊，但是呢，音乐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能量的，所以呢，听音乐总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力量啊。那比如说呢，音乐呢可以让身体放轻松，好的音乐呢可以舒缓压力，而且呢，音乐呢可以敲开你封闭的心灵啊，舒缓忧郁的心情。音乐呢还可以刺激脑部，活化细胞。音乐呢还可以提升创造力、企划力以及刺激右脑。怎么样，听音乐真的是好处多多啊，所以呢赶紧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来跳入到我们音乐的海洋当中，好好的游玩一下吧。下面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睿的棒棒棒，来送给大家。 希望。 OK， 看到这一首歌的歌词，一起棒棒棒，分享希望比超人更坚强，打不死就别怕，相信未来一定会不一样，非常鼓舞人心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张睿的棒棒棒。没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讲述了面对挑战要为理想而奋斗的那种打不败的精神，将奋力为梦想打拼的意念与行动化为音符，唱出不失败的那种正能量啊。那么这样一首歌曲呢，不管是歌词还是曲风，都充满着让人想跳动一下的那种能量，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音乐带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活力和更多的生活的动力。好了，好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一首歌曲呢，依然是能量十足，真的是 I love it， 听听看吧。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欢迎回来，要相信你的能量可以超乎你想象。大家好，我是春慧啊。那进入四月份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城市呢已经开始慢慢进入到夏天的节奏了，哪怕是温度再高，我们也不能够因为太贪凉把室内的空调呢调的是温度过低了。夏天呢，如果这个空调使用不当呢，很容易就患上空调病了，所以呢一定要温馨的提示大家，使用空调呢温度不能够过低，那室内的温差呢也最好不要超过7摄氏度，而且呢要注意间断关机，而且要开窗换气，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健康的呼吸啊。好了，我们都是成年人，所以呢不必多说，大家呢好好的要照顾好自己了。下面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李荣浩的李白，送给大家。 大部分人要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几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看完结局才是笑话。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地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 长。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 歌呢是来自李荣浩的李白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真的是要说一说李荣浩的声音了。他做音乐这件事情呢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而在这个2013年呢才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那我们已经不记得上一次呢在直播间把这个音乐开这么大声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但是呢这绝对是2013年那个时候的一个重大的发现。他的声音呢是不慌不忙，而且非常的儒雅，而且呢又有一点对世事不在乎的那种感觉哈，真的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那最近这段时间呢，又是因为各种的电视综艺节目呢，让李荣浩的声音呢真的是走进了千家万户，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知道他，熟悉他的声音哈。我们也希望李荣浩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多精彩的音乐作品了。好了，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能量音乐来继续推荐了。听到这位歌手呢真的是很了不起，那年纪轻轻呢就已经在音乐上呢取得了很多的大奖了啊。他就是来自加拿大的流行歌手 Alisa Ray。 那么下面这一首歌曲呢叫做是 Along Again，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推荐给大家。 Till now I always got by on my own. I never really cared until I met you. It hurts to think about it all. We was on top of the world. Whoever thought that we would fall? Standing by the phone alone, ignoring your call. I feel like Spider-Man, you got me flying off of the wall. I ain't wanna leave, but still I had to go. Cause what good's a rainbow without my pot of gold? But now your bed's empty and your pillow's cold. You never realized I love until my love was gone. Yeah. When you said I couldn't run and go, you said we can't show, cause I couldn't go on without you.Now I'm sitting in this house alone, wondering why you left home, and I'm hoping that you know that. said I couldn't run and go. You said I'm making the shows. I couldn't go on without you. Now I'm sitting in this house alone, wondering why I left home, and I'm hoping that you know that. Yeah.

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何洁的《未来》啊。那么十年呢，对于我们和何洁自己来说呢，都应该是满满的回忆的。从当初的02号选手到现在自己成为母亲，很庆幸的她在每一次想要放弃的时候呢，都坚持的走了下去。因为我们一直都记得那句话，就是当老天给你关上一扇大门的同时呢，却为你打开了另外的一道窗。当你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呢，总会有那么一个人想上前来拉你这么一把，是吧？所以呢，未来的你一定要幸福。我们也期待何洁的新作品了。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同样是选秀节目出来的闪闪发光的 superstar， 我们再来听听看这样的一位歌手，来吧，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张杰为电视剧《远大前程》献唱了主题曲《真假》，这是一首很有年代感的搭剧歌，钢琴和弦乐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沧桑悠远的听觉感受。而《真假》这个标题揭示了剧中人物的成长和命运，善恶有报，真假有变，是非因果来自欲念，时代在变，人心也在变，假如能够时刻保持清醒，锦衣还乡之时，便能一身正气。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张杰《真假》。 真与假，人心眼睛浮夸，这世界神鬼一念之差，假面下不朽是真话，苦海无涯浪迹浮华，我是谁？寻找一个回答。路茫茫，欲望千层放下。第四方，无天一圆花。我在脚下，练起心墙。远近已幻想，却笑作荒唐，黑白间闯荡，生死赌场，纸醉金迷疯狂，终将散场，谁又是真放浪，无心全占。年华终将随流年风化，我是谁？寻找一个回答，茫茫，欲望千层放下。 那倔强的年华终将随流年风华。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能量超乎你想象，欢迎你的继续聆听。我们说厌倦呢是人生最宝贵的一种经历，这样呢当你回忆过去的时候呢，有句话说得好，你会有理由骄傲地说自己很自豪啊，因为你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没有儿戏，每一个阶段都非常的棒啊，这就足够了，这就是人生的一个体验，每一个阶段呢都拿到了最好的体验，而不是那个不死不活的体验，而是一个令人敬仰和欣赏的一种生命的体验。所以呢，下面这一首歌曲呢为你推荐的是来自周传雄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雨打花瓣的声音，讲的呢就是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所做出的一种不同的选择，听听看吧，来自周传雄雨打花瓣的声音。 倾听你的声音，在慵懒掉渣日子里缓慢编织，思考过去未来如何定义有价值。 人生泪光在开窗，你细数双星星亮，看见生命转弯处重来的幸福。 用最后的情节让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疼痛慢慢消失， 风也已慢慢消失， 在慵懒掉渣日子里缓慢编织，思考过去未来如何定义有价值。 人生微光推开窗，你细数双星星亮，看见生命转弯处重来的幸福。 闪亮发有最后的亲切，让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疼痛慢慢消失， 风也已慢慢消失， 孩子般的闪亮总有最真的亲切，从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疼痛慢慢消失， 风也已慢慢消失。 这样一首歌来自周传雄雨打花瓣的声音。没错，每一个阶段呢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你觉得没错那就大胆去做啊，或许呢到了下一个阶段你会觉得当初自己呢有那么的傻那么的天真吗，到了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心甘情愿的放下了，每个阶段做每个阶段的事情，这才是人生，经历就好啊。 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来轻松一下。下面讲一首歌呢，是来自李行亮带过我们一首歌，叫做是《超人爸爸》，来送大家。希望呢，每一个人都可以让自己自信满满的做超人哦。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了，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呢，明天再会，拜拜。 什么都不怕，海角天涯我陪你出发，鲜花和森林，蓝天和白云，小小梦想就开心长大，这番希望什么都不怕，奶粉尿不懂交给我吧，只要笑一笑就会有力量，因为我是你老爸，变身钢铁侠也变身奥特曼，我是专属你的 Superman， 为了你什么都可以，把所有快乐都给你，为你弹吉他也陪你看漫画，我是专属你的 Superman，我们不分离，我是你的超人爸爸。风吹雨打什么都不怕，海角天涯我陪你出发，鲜花和森林，蓝天和白云，小小梦想心长大，做饭洗碗什么都不怕，奶粉尿布都交给我吧，只要笑一笑就会有力量，因为我是你老爸，变身钢铁侠也变身奥特曼，我是专属你的 Superman， 为了你什么都可以，把所有快乐都给你，为你弹吉他也陪你看漫画，我是专属你的 Superman， 从今后我们不分离，我是你的超人爸爸，为你弹吉他也陪你看漫画，我是专属你的 Superman， 从今后我们不分离，我是你的超人爸爸，我是你的超人爸爸。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小小的房间，拥挤地铁里面，我站在这里，他视而不见。流动的风景，谁在乎谁的改变？可日子过得是寂寞的冷。善意的欺骗，比起真实虚伪，我又应该怎样装那一张脸？卑微的颜色，只想找一种幸福，可忙呀忙的没有方向，我从不明白有多少可选择，是什么颜色，背叛的爱情又是